失去从头来过，没什么不可以，过去的何必还要回忆，此刻的我才是我自己，这我也不过一种游戏，沾染过深度的才能叫生所有的过路都只是路。